我实在得罪了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。我是如此这般做的。我在战利品中见了一件美丽的史纳尔外氅，200斜克尔银子，一条重50斜克尔的金条。我因贪爱便拿走了，现在藏在我帐幕中的地下，银子在这些东西下面。若苏厄即刻派差役跑到他帐幕里面，果然那些东西在他帐幕内藏着，银子在下面。差役便从帐幕里拿出来，带到若苏厄和所有以色列子民那里，摆在上主面前。若苏厄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将泽拉黑的曾孙阿甘和那银子、外氅、金条，并他的子女、牛驴、羊、帐幕，以及他所有的一切，都带到阿克尔山谷。若苏厄说：“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来祸患？今天上主必要叫你遭祸。”以色列民众于是用石头将他砸死。众人用石头砸死他们以后，将一切用火烧了。以后又在阿甘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头，这堆石头一直存到今日。上主于是撤回了圣怒，因此那地方直到今日叫做阿科尔山谷。